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 is coming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Power Music。开场跟你互动的是一首场景感很强的一首歌曲啊，是来自 SJIN 和宇宙人组合带来的要不要来。那第一次约会前呢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，比如说呢要提前沟通，不要当天再约，要选择离对方近一点的地方。那约会结束之后呢，不要忘记了当一个护花使者，亲自送对方回家等等等等，把最好的你展现给对方。当然了，也不要忘记了真诚这件事儿啊，也许本色的你正是对方喜欢的类型呢，是吧？ OK，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代班 DJ 春晖。那第一节呢，带给你的依旧是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华语新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蔡依林为电影《捉妖记二》献唱的主题歌，活力满满，什么什么，听听看吧。 你的头是了什么咒语？刚刚还在的繁星，突然飞出银河系。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，本来没什么问题，哪有那些大意义？ All my friends。 么贵，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，别怕浪费，快乐正在排队，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。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，从初见你的那一刻，我们注定了些什么？我可以放肆的大笑，学你表情，学你动作，就像小火烧，亲眼看他的，反正你为我撑着。All my friends， 管他是什么鬼，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，别怕浪费，快乐正在排队，我看今夜谁舍得。什么都不管了，规矩一层直接弹起，就跟着你翻你覆地，等不及的一下，烟火撩人也没假，不想乖乖的回家，你是我的游乐场。 一首 Jolin 带来的什么什么，想象一下胡巴跟着节奏跳舞的模样，一定是真的非常可爱的啊！那在当下的华语乐坛，电音舞曲呢已经成为了主流音乐市场的潮流取向了。换句话说呢，要是歌里没点电呢，那总觉得会少了点什么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李斯丹妮呢也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Animal， 那风格呢以嘻哈电音为主，四首新歌或个性或时尚或叛逆或张扬。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 Good Morning。 那 Good Morning 呢字面上是早上好的意思，那这首歌呢传递的是一种在负能量的环绕的境遇下的鼓励，每一天呢都是全新的开始，坚定信念的熬下去，新的篇章一定会在等着你哦。 时光就像梦一样回不到，要破是我的梦，每天都会睡不好，但我醒来发觉哦，那时间还早，身边就像在虚空一样给我困扰，没人观点不同，你说哪一种，酸甜苦辣其中有谁爱多久，不是谁的救世主，全部都是未知数，需要心灵的支柱，从不换神受祝福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要肩上浓墨色彩被时代所记载，要跨越这座山打动我的经脉，新的内容能让新的生活变精彩，你一定可以达成目标 Keep doing 我在一旁低调为你打着 call Good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太阳在山坡，风儿在守候，等待着细雨中下的重逢。此刻没了忧愁，飘在空中，让肆意的笑容滚在你从容，天空都蓝了。 变迷人，邪恶。 在冬天里唱一首夏天的歌，哎，有没有升起一股暖意呢？啊，这是来自未来脚踏车乐队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夏后。那清新的摇滚风，这样的乐队呢，就像是夏天一样，真的会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哈。OK，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啊。这一节呢，跟你分享的三首新歌是来自未来脚踏车乐队。那这支乐队呢，来头真的是不小啊。那当年呢，他们是张亚东力捧的新人乐队，虽然作品不多，但是呢，三位成员个个都是音乐圈里面的实力派制作人。那像给徐颖、周笔畅、李宇春、张含韵等等等等写过歌、编过曲。那最近呢，他们推出了乐队的第三张专辑《乐园》，简单快乐还不是童趣，所以呢，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他们的《巧克力》，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。 闪烁的星，散落天际，我们一起在夜幕中安静的聆听，拥抱彼此的声音，海浪堆积，蓝的透明，你的眼睛像一座漂浮中的岛屿，随着我海洋的潮汐，让我忘记曾经那孤独的曾经，想和你融化成巧克力，把身体搅拌在一起，灵魂的装已没了意义，时间会为我们证明，爱的谜底是热烈后安静的梦，在一起想和你融化成巧克力， 想和你融化成巧克力，把身体融在一起，灵魂的味道是那么的甜蜜啊！这样的歌词呢，太适合写进情书了，是吧？ 那未来脚踏车的音乐呢，一直保持着脱口而出的快乐和天真，轻松愉悦的曲风，暖心暖胃的甜蜜语，来自日常琐碎的灵感闪现，总会有那么一刻，你会跟着他们微微扬起嘴角。那这样的音乐在当下的华语乐坛呢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啊！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听听看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，叫做是《乐园》，听听看吧。 神奇的地方好吗？

我们说当 Funky Disco 响起的时候不跳舞你要干什么呢，是吧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新歌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。那我印象当中呢，拉拉呢貌似很少有舞曲风格的音乐作品啊，今天呢真的算是见识到了哈。会跳舞的徐佳莹你还喜欢吗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大家好，我是代班 DJ 春辉，来跟你一同关注到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。那徐佳莹的新专辑心理学呢已经完整的公布了啊，此心理学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学，而是心里面的学问，但是还上升不到学科的层次哈。那这个概念呢我就觉得非常适合徐佳莹，因为呢治愈系一直是她最擅长的一种题材，只不过用一整张的专辑来解读人生的难题要更深刻也更多一些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心理学，掌声有请。 请不要担心，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，却不会分心。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，你难懂艰深。防卫机制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分。几次唤醒的人格，本来就各自活着并着，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，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，该诚实到最后一刻。别再找日子麻烦，再费劲改变，那也不是改善。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，心里有事说不出来。别再怕我受伤害，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浅。那么懂你，所以等待。你说一声，我就走开。想疗愈什么，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，该诚实到最后一刻。别再找日子麻烦，再费劲改变，那也不是改善。两人分 一生。 眼泪撇去，把脆弱藏起来，爱了就爱了，不爱就离开。面对爱情的难题，人呢应该洒脱一些，这样所有的难题呢就都不是问题了，你说呢？那如果说心理学是徐佳莹新专辑当中最理性的情歌，那么接下来的到此为止就是最义无反顾的情歌了。歌词直白地道出了爱情的残忍与不堪啊，从今以后不再做爱情的污点证人，所有容忍到此为止吧。 自甘堕落再一次，把推理发挥极致，我们经得起几次真实，与其被牵绊下去，反目成仇的深过若无其事。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Say 当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在不明下落的结局中走向终结的时候，郭顶的宇宙梦似乎还没有做完。那这个梦呢，就在刘惜君的新专辑《如我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。那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刘惜君新专辑当中的《梦银河》，由郭顶担任了作词和作曲。OK，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啊，最后一节呢，跟你分享的是来自刘惜君的三首新作。这张标题为《如我》的新专辑呢，气质非常统一啊，基本呢颠覆了以往对刘惜君单一的情歌路线。虽然专辑的主线依旧是爱情，但是呢多了一份梦境的意味。仔细听呢，还能够听到一些禅意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《同一件事》，讲述的就是人间百态，殊途同归的意思。听听看吧。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自己的属性，那么刘惜君的属性就一定是安静的、甜美的啊。她的嗓音呢，没有任何的侵略性，总是在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。当你听惯了气势磅礴的大歌，再来听一听刘惜君的，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是吧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最后呢，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带来的《说完》，晚霞、河畔、路灯，包容、拥抱、陪伴。安安静静、踏踏实实、平平淡淡的说完这一生足矣了。那明天呢，是2018年第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你到时收听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 OK， 我是代班 DJ 春辉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974 Live Show 战马能量音乐，明天见。 他陪我看过晚霞。